隋唐演义序第二回，书接上文。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关云长，知世恶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隔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诸葛丞相很满意的一笑，派这两员将去，你就不必再有什么牵挂了，各自给他们精兵一万，不得违误军令。二将是领令出营，一声炮响，分头出征了。这武都阴平在哪儿啊？武都啊，是个郡名。他的治所呀，在下便道，就是现在的甘肃城县西30里。这阴平呢，在甘肃文县西北。诸葛亮这番安排，那可真是完全出乎曹魏军意料之外。你想啊，西蜀人马已经兵出西山了，哪有遮回去又取武都和阴平的道理呢？诸葛亮，诸葛亮的想法呀，因为这两个地方离着汉中太近了，说起来那是人家西蜀的地方，可现在呢由曹魏军在占领着，如果把曹魏军赶走，把这两个地方得过来，不单呢没有什么后顾之忧，地势也扩大了，哎，所以诸葛亮才这么安排的。这是使长安的郭淮万万想不到。郭淮干嘛呢？郭淮都懵了，听说诸葛亮已经取了陈仓，得了散关，兵取了建威，现在领着人马出了岐山了，可把郭淮吓坏了，心说完了，是不是诸葛亮要跨渭水进我的长安呢？哦，甭问呐、啊，他既然兵出岐山，肯定他要取我的梅城和雍州啊。要把雍州取喽，那郭淮可就真傻了。这雍州啊，在什么地方？在陕西的西部，甘肃的东部。他的州治啊，当时就在长安。你想郭淮能不紧张吗？把孙礼、张合找来。说现在诸葛亮已经兵出岐山了，肯定他得取梅城，取我的雍州。我呀，现在就亲自到梅城去镇守，让孙礼守雍州，张合镇守长安。我现在就给天子上表告急，请他快发救兵啊，长安危险了。孙礼、张合呀，反倒得安慰这位都督郭淮，说您不必这么紧张啊啊啊啊！郭淮嘴里答应着，实际这是劝皮儿劝不了人啊，怎么能不紧张呢？诸葛亮亲自统帅大军几帅，已经出了岐山了啊，跨过渭水就到我这儿来了，你拿我当谁了？我不是咱大都督曹真，更不是司马懿将军。行了，别劝了，连夜写好表彰，派人送往洛阳，把这表就交给曹睿了。这可真是火上浇油啊。怎么了？曹睿这儿正急着呢。这皇帝着什么急呀、啊、他刚刚听说江东的孙权已经称帝了，不仅称帝，人家跟西蜀非常要好，据说联合一处要共同发兵。说孙权呢、啊、称帝之后，他派陆逊为大将军， 来了个六郡八十一州总动员，到处都在练兵，大造战船，就要入寇中原了。据说这次啊，那声势比哪次都大呀，简直那声音喊的是震天响，这多可怕呀。这事儿还没弄明白呢，好嘛，郭槐来了表了，说诸葛亮已经兵出祁山了，一块拿过那么些地方去啊。哎呀，曹睿手足失措呀，把茶杯都扔了，他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啊，看了看他那左右的文武，谁能给我出个主意，看来谁也出不出什么主意来，快去给我请司马将军。把司马懿给请来了。司马懿见驾之后，陛下，将老臣唤到此处，不知有何吩咐？哎，司马将军，你看这儿有两份表彰啊，江东的孙权已经是建立称帝了，偷偷的当了皇帝了。你再看西蜀的诸葛亮又一次亲统人马兵出祁山，这边如何是好？哦，司马懿把这两份表彰看了看，哦，这都是边关打来的表彰，也就是说是告急之表啊，请皇帝赶快派兵前往据守。陛下不必忧虑。嘿，瞧瞧你司马懿这稳当劲儿，他说完之后笑了。哎呦，曹睿一瞧，我说老将军，我这儿都愁成这样了，你怎么还乐了呢？老将军啊，现在情形如此紧急，寡人焉能不忧？陛下且请宽心，江东绝不会发兵。 那是为何呢？ 您要知道，诸葛亮并没忘记萧亭之仇，之所以他联合江东啊，那他是怕咱中原兵取西川，他勉勉强强的跟江东结成盟好，江东的孙权不是也是如此吗？他也并没有忘记他怎么取得人家西蜀的这荆州，怎么杀害的关羽，萧亭一战战败了刘备，火烧连营800里啊。江东和这西蜀交啊也是假的，他们是相互利用而已。孙权之所以这次称帝，对他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因为诸葛亮两次率兵兵出祁山，陛下您呢只得派兵去据守，那么就是说我们腾不出时间来兵取江东，孙权才借着这个机会他建立称帝。他称帝之后肯定他很心虚，一定得往西蜀去送国书上表彰，看西蜀对他什么样子。甭问，西蜀使臣已经到了江东了，请陆逊出兵。陆逊完全明了啊，他知道，所以他只得假意答应，表面上看他像要出兵的样子，实际他根本不能出兵，他得先看诸葛亮这一仗打得怎么样。诸葛亮发兵，我们得派人去据守与他迎敌，如果说诸葛亮打胜了，哎，这时候陆逊很可能出兵，要是打败了，他一定要坐山观虎斗，保其实力，根本不能动兵。所以我说江东不可虑，所虑者倒是诸葛孔明，您应该派将前往长安据守。哎呦，司马懿这一番话说得头头是道啊， 说的曹睿啊，担惊受怕的紧张劲儿全没了。哎呀呀，多亏老将军提醒啊，既然江东不会发兵，那寡人我这心里可就踏实多了。哎，正像司马将军说的，应该派人到长安拒敌诸葛亮。哎呀，曹睿想派谁呀？曹真现在病着呢。嗨，司马将军，我看你就辛苦一趟吧。曹睿当时传旨啊，封司马懿为大都督，总领西路各处人马，吩咐人到曹真府中将总兵帅印取来交给司马懿。司马懿一听，这个慢来慢来，陛下，请您不要派人到曹真都督府中取印啊。曹睿一听，那哪行啊，怎么这做官哪能没印呢？那是总帅印呐、啊，你非得长着他不行啊，不然你怎么带兵啊？我得派人去取。不必，陛下，请您答应老臣，我要亲自到紫丹府中去取印。您别派人了，我上曹真那儿拿去。哦，曹睿点了点头，明白了。不用问，司马懿这意思是啊，就手到曹真那儿去问问病，看看他的病情怎么样。哎，这是很好的吗？哎，那就有劳老将军你了，陛下，老臣告辞了。司马懿给曹睿施了个礼，他就回府了。回到自己府中吃过晚饭之后，他吩咐一声换换衣服，脱掉官服换便衣呀、啊。司马懿换完了衣服，告诉家人准备轻车一辆，坐着这么一辆小车，司马懿就奔曹真的府来了。来到府门，告诉人到里面通禀，说司马懿求见曹真都督。曹真这时候干嘛呢？养病呢。他不是因为在长安病了吗？这才回到洛阳来调治调治，休息休息。其实啊，曹真这个病倒不那么十分重，主要他心病太重，他忧虑长安，说我走了，郭淮孙礼等人能不能守住长安呢？诸葛亮会不会由汉中再次发兵啊？他这满脑袋都是事儿，这病怎么能够好得那么利索呢？哎，所以好好坏坏，现在突然听说司马将军求见，哎呦，曹真一听，快就把他请到我的卧房来。司马懿进来，进门一看，曹真挑起幔帐，正要下地穿鞋迎接司马懿。司马懿赶忙抢步上前，把曹真给扶住了。哎呀，慢来慢来，都督何必太谦呢？您就在这儿躺着，我呀就在床边这儿坐着，我就是来看看您。说着，曹真吩咐赶快看座。司马懿坐在椅子这会儿，端详了端详，打量了打量曹真，气色不错呀、啊，都督，看您这气色比您刚回来那时候可强多了。哎呀，将军，你多有挂念呢、啊。都督，您可知道，如今吴蜀两家会合起来，他们要兴兵入寇吗？就是说西蜀和江东同时要发兵来打咱们中原来了，你知道吗？曹真一听，吓得一哆嗦，什么？没听说呀。哎呀呀，家人误事啊， 怎么大概家里人呢上上下下看我有病，有什么事儿都不跟我说。这两天我一再催问，边关可有表报，他们没有一个说有的，这大概是怕我分心呐。仲达，方才你说什么？吴蜀已经汇合一处，兴兵入寇了。哎呀呀，如此说来，那天子怎么不拜仲达为帅，赶快分兵据守啊？曹真真有点着急了，这了得吗？这个一处来打就够瞧的了，江东西蜀同时发兵，这得怎么个抵挡法啊？曹真这一急呀、啊，司马懿倒乐了。司马懿用手一推胡须，呵呵呵，子丹，你过奖了。我司马懿财薄志浅，不称其职，我怎么能够挂帅呢？哎呀，仲达，这都到了什么时候了，你还这么客套？来人呐，赶快把总兵印取来。哎，慢来慢来。司马懿摆手，都督啊，请你少虑，我倒愿助都督一臂之力呀、啊、但是我司马懿绝不敢受印。我呀，当您个副手行，做您个助手可以，您要把帅印给我，那我可不敢当。司马懿说这话的时候，他这眼睛啊是紧盯着曹真的脸，怎么回事？看他曹真脸上的表情，端性曹真的这眼神，从眼神里能看出来，曹真让取帅印倒是真的还是假的。曹真现在眼都直了，怎么他是真的呀？现在西蜀东吴同时发兵来了，曹真能不急吗？他着急主要是曹使的江山呐、啊。那曹睿是谁？他是干什么的？他是曹家的宗亲，他是真急。司马懿越这么稳当，越这么客气呀、啊，这曹真是越加着急上火呀。他听到这会儿，俩手一摁床，腾的一下都蹦起来了。当时啊，曹真脸上的汗都下来了，这可真是打心里往外着急呀、啊！怎么一着急发了一身痛汗？你还别说，曹真现在觉得身上挺松快，哎，这点汗出的还真好。他这蹦起来可不会出汗，他是急出汗来了。当时就下了床了，就给司马懿深施一礼呀、啊。仲达，难道说你不愿领这颗帅印吗？如果那样，是中原必亡啊！现在我曹真要抱病上殿去见天子，一定要拜仲达为帅。来来来，你随我走。说着腾的一下，他就把司马懿那胳膊架起来了。干嘛呀？架着司马懿要去见曹睿。司马懿看，哎呦哎，慢来慢来，哎呀，子丹，你别忘了，你是在病中害我这病全好了，你别问这些，快跟我走。慢着，说着话呀，司马懿又坐在椅子上了。子丹，实不相瞒，天子已经传旨了，拜司马懿为帅。天子要派人来取帅印，不过我没敢让人来取，因为征西大都督是您呐、啊，我甘愿做您一个助手。哎呀，曹真一听，这是什么时候了？司马将军，你还这么客气？司马懿这哪是客气，他这叫老谋深算，让你曹真自动把帅印交出来。曹真捧着印告诉司马懿，由仲达去拒敌，我曹真无忧矣呀、啊。司马懿哈哈大笑，他辞别曹真，才由洛阳点兵，把人马带到了长安。 张和亲自来迎接。当时呢，司马懿就派张和呀做先锋，让戴陵做副先锋。这时郭淮孙李也都听说了，说司马懿拜了都督了，总领关西各路人马，因为曹真都督的病没好，那么这个征西的帅印呢，暂时由司马懿来挂。郭淮孙李啊就赶回了长安，得跟这位都督见个面啊，得跟都督说一说，说是自从啊曹真走了之后，我们是怎么安排的，怎么聚敌的。他不说呀，司马懿也得问。司马懿见了这两个人挺客气，跟他们打听了打听，说是自从诸葛亮得了陈仓，取了散关啊，又得了建威，这次呢亲自领人马兵出祁山了，那么各处就是咱们所守的那些关隘还有什么动静没有啊？就是其他的那些关隘没被这个西蜀给取过去的地方吧。郭淮孙李一听，启禀都督，没有。因为什么呢，我们已经把令传下去了，各处都有回令，不过就是啊这五都阴平啊还没听见回信儿。哦，司马懿这么一听，原来如此。这么说，那么诸葛亮会不会他把人马带出岐山之后回兵去取五都阴平？因为五都阴平啊与这个汉中接壤，这个地方对他们西蜀很有利，实际呢也是人家西蜀的地方，不过咱们给占据了而已。诸葛亮完全可能把这两个城池给拿过去啊。另外，诸葛孔明兵出祁山以来，他可曾向咱们讨过战吗？郭淮看了看孙礼，孙礼瞅瞅郭淮，俩人同时摇摇头，回禀都督，没见孔明派将讨过战。哦，司马懿听到这哈，他手一推，胡须眼珠这么一转，诸葛亮领人马出汉中，千里迢迢来到此处，他是力在速战呢。诸葛亮北伐以来呀，用兵神速，速战速决就是。今儿个他怎么这么稳当呢？怎么到这会儿一直没讨战？难道说就因为诸葛亮得过陈仓，这个运粮粮道他就这么踏实吗？不用问，诸葛亮领人马出祁山，这么长时间不来讨战，必有奇谋，他准有什么计策。我想啊，咱们先应该到五都阴平去看一看，唯恐两座城池有失，请你们二位将军亲领人马去一趟，我这会儿派人与诸葛亮交战。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对不起，赵团长，我不能够接受你的求婚。 这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告别，我怎么可以不到场呢？ 灯塔中伸手不见五指，巧遇心惊肉跳，一把拉住开门的衣袖。 阿多昏昏沉沉的，耳边好像有人在说，比约一死，日本人随时会来的。 他们的声音，我们的故事，期待您的倾听。北京故事广播长寿天地节目，让故事陪伴生活。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咿呀，关云长，知是物，是胆 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诸葛亮领人马出祁山，这么长时间不来讨战，必有奇谋，他准有什么计策。我想啊，咱们先应该到武都阴平去看一看，唯恐两座城池有失，请你们二位将军亲领人马去一趟，我这会儿派人与诸葛亮交战。意思就是我呀，先把西蜀大营的注意力全都给吸引过来，你们二位到那儿看看，武都阴平没丢，你们给他充实些人马，如果有什么闪失，你们应该复夺这两座城池，请你们由小路进发，路上多要小心，不可大意。遵令。这俩一瞧这倒好，来了就有活干。实际呢，两个人是想看望看望司马懿，问问曹真的病情。哎，按现在的话来说啊，这俩人向司马懿报个到也就算完了。不管怎么着，司马懿来之前，他们俩人一个守着梅城，一个守着雍州，现在都督来了，这怎么也得给个面见。哦，现在来了差事了，那就去吧。走的路上啊，郭淮就犯了合计了。哎，这位司马都督来了，就做了一番判断，说诸葛亮领人马出祁山，很可能回过头去取了阴平和武都，让咱们上这儿来一趟。哎呀，不知道都督判断的到底是准还是不准。想到这儿啊，郭淮问孙礼：哎，孙礼将军啊，你说仲达与孔明这二位比较起来，谁高明？就是说谁的本事大？孙礼听了这句话，他乐了。郭淮将军，这您还用问吗？当然是诸葛亮高啊。我看呢、啊、诸葛孔明高过咱司马都督不下三筹啊。是吗？我说孙将军，你可不要长诸葛亮的威风灭咱们都督的锐气呀、啊。嘿，反正这么说吧，孙礼一边说着一边直摇头啊，是咱们都督想到的那些事儿，我总觉得诸葛亮都想到前面去了。他这一句话呀，把郭淮也给说乐了。倒是啊，不过这次咱们都督想的可是很周到啊，让咱们先到武都阴平看看，如果说武都阴平没丢，咱们就给他充实些人马，要丢了咱就给他复夺回来。孙礼一听，那么假如诸葛亮这时候正在攻取二座城池，那好办了，咱们就按着都督的将令行事，咱们就由打西蜀军的后边往上掩杀呗。嘿，我说还不一定怎么样呢，也许呀、啊、人家诸葛亮根本就没派兵取这俩地儿，谁那么办呢？把人马都带出祁山去了，然后又派回一些兵将，返回头来取什么武都阴平？要是我为主帅呀、啊，我就不这么办。他们俩人这倒好，并马而行，说话打理儿，离着这武都已经很近了。忽然探马来报，说武都城头上飘扬的是西蜀旗号，这俩城啊已经丢了。不但阴平武都丢了，而且城上虚插旌旗，大寨却扎在城外。说谁取的这两座城池啊？姜维、姜不越和王平。 坏了，把郭怀孙李吓了一大跳。怎么回事？这诸葛亮可真有出奇之处啊，怪不得呢。都督来到长安，先问诸葛亮交兵了没有，一说没来讨战交兵，他立刻就想到派咱们到武都阴平来。哎呀，咱们都督够高的呀，可就是稍晚了这么一步啊。这俩地儿已经归了人家了，咱们还取吗？别取了，我看咱回去得了。对，两个人商商量量，又想往回来，走到半路上，突然一声炮响，哎呦，金鼓大作，喊杀声四起，满山遍野到处都是西蜀的军兵。只见高高的山头上，大道旗下有一辆四轮车，车上坐的就是汉丞相诸葛亮，可把郭淮孙李吓坏了，俩人各打一个冷战呢、我的个天哪，怎么碰上诸葛亮了，这可怎么办呢？这位诸葛丞相啊，还跟这俩人打招呼呢。啊，二位将军，你们是不是奉司马都督之命来接应武都阴平啊？哦，司马懿想派人与我在前面交战，让你们来看一看武都阴平，唯恐两地有失，如果我要派将取此二城，你们好随后掩杀。司马懿哪里知道，我根本不与其交战，我在此处等候你们多时了，不过请二将不必担忧，你们呢是曹魏的两员下将，我不想伤害你们，你们赶快回去，让司马懿早来受手。这番话把郭淮孙李给吓得是拨马就跑啊。只见诸葛亮把手中大扇望起，这么一举，关兴张苞由两边就杀上来了。嘿呦，把郭淮孙李这些兵将给杀了个四散奔逃啊。特别可怜的就是这郭淮孙李这二位，他可怜什么呀，开始就骑着马跑，后来这个山道崎岖实在跑不了了，有的那地方的马都过不去，这俩索性啊把盔也摘了，甲也卸了，马也不要了，刀也扔了，枪也撇了，这俩好爬山，蹭蹭蹭蹭蹭往那山头上爬。张苞看着这可笑啊，他还没见过敌军如此之狼狈呢。哎呀，张苞一瞧这样的将军怎么能出来打仗啊，你瞧这像个什么样子，你们两个人就往这山上爬，能有我的马快吗？他啪的一下俩腿一踹，蹦蹬绳磕飞虎颤，随后边猛追啊。这张苞可就忘了，你不看看人家两个人为什么骑马爬山吗？因为这地方这个战马他跑不起来呀、一面是大山立斗悬崖呀，一面是万丈深渊的大山沟。这张苞就不管不顾，他光顾往前追了，追着追着哗的一下，他胯下无追马，这一下子滚了蹄了，把这个石头给踏碎了，石头这么一碎，马一滚蹄，只听这马稀溜溜这么一叫，一声长嘶，呱就把张苞由马上给掀下来。哎呀，太可怜了，怎么了？把张苞给掀到山沟里去了，掉到山涧里了。这山涧呢还不是那么深呢，不是个万丈深渊的山涧，就算这么一条小山沟也就有个两丈多深，两丈多深也受不了，那也合着七八米呢。再说张苞是从马上灌下来的，那由上往下这一摔就是个铁饼子呀，摔到下边去也得摔俩坑啊，何况是个大活人呢。再说他顶着盔灌着甲呀， 这下可把张宝摔着了，摔了个实实乎乎的，当时就人事不醒了。西蜀的将校也顾不得再追什么郭淮孙礼了，这怎么办呢？赶快救张宝将军吧。这跳下去，哎呀，两丈多深，这怎么往下跳？跳下去怎么上来呀？得先弄绳子呀，把这绳子拴那棵树上，然后这小校啊就倒着这绳子下去。下去仨俩人还不行呢，一下去好三二十个，把这位张苞将军给背上来了。乌骓马算完了，摔死了。虽然把张苞背上来了，他还是不省人事啊，满脸是血呀、啊，摔得真可怜呐、啊！大伙啊连连呼叫，叫了半天，这张苞也不应声。应什么声啊？按现在话来说，那是严重脑震荡。这人，这赶快禀报丞相吧。诸葛亮听说张苞摔伤了，赶忙催动车辆就奔这儿来了。他下了四轮车到跟前，这么一看，哎呀，摔得这么重啊！诸葛亮俯下身去，连叫了几声张苞，没有回声。大家一看，诸葛丞相的眼泪都要掉下来了，他是真心疼啊。没想到这张苞怎么就这么大意呢？这个地方立斗石崖，我再三嘱咐你们，在行军的时候，特别是马上的战将，一定要格外小心。你怎么就会忘怀了呢？不能耽搁了，丞相传令，赶快叫军校把张苞送回汉中，加紧调制，不得耽搁。蒋校领令护送张苞回汉中。那郭淮孙礼哪儿去了？跑了，趁乱果乱，这俩算溜了，一直跑回长安。这俩这相也够大的了，战马是早就扔了，盔也没了，甲也丢了。您再瞧那战袍撕的都一条一条的，哪是撕的呀，这一路上钻那酸枣壳子刮的。俩人来到大帐，一见司马懿，把司马懿吓了一跳，哎呀呀，怎么落得如此狼狈啊！启禀都督，是这么回事。俩人就把接应武都阴平的事情说了，我们去晚了。司马懿点点头啊，他点头干什么呀？从心里往外佩服诸葛亮，人家每想一招几乎都想在我的前面去了，这次我想到武都阴平了，可是又比人家诸葛亮晚了一步。郭淮孙礼险险把性命搭上，带去的兵马折去了大半了，你能不佩服人家诸葛亮吗？你们二人歇息片刻，换换衣服，再领人马分头去镇守雍州与梅城，不可出战，老夫自有破敌之计。多谢都督。得道谢，那当然了，你看你带出些人马去，把人都给人弄没了，你们这么狼狈回来没治罪，这就算不错呀。郭淮孙礼领令镇守雍州和梅城去了。这时司马懿把张合和戴陵给找来，说是我已经派兵去到这武都阴平，但是晚了一步。现在我想，诸葛亮既然得了这两座城池，他必然前去安民呢。就是趁着诸葛亮去武都阴平安民之时，你们两个各自带领精兵一万，悄悄由小路绕到西蜀大营的后面去，从后面往前杀，老夫亲自引兵由前面往后杀，你我在西蜀营的中军保障会合。这就是说，趁着诸葛亮不在大营啊，咱给他一个出其不意，一举而下西蜀大营，打他个大胜仗， 咱们也得得点战利品了，不然城池也丢了，损兵折将，丢了不少的马匹，丢了那么多的东西，就算完了。哦，合着这回啊，要到西蜀大营那儿捞一把。这是一些曹魏军的小校那儿议论，他们哪能猜想得出司马懿的智谋啊？司马懿想一战成功，就这一下子，如果不能生擒你诸葛亮，也得把你赶回汉中，最好啊，杀回西蜀，直接就把你赶回成都去得了。你别紧着在我岐山口这儿晃悠，这玩意儿太吓人了，一跨渭水就进了我的长安了。司马懿呀，他怎么能不嘀咕啊？张合和戴陵挺高兴，准知道啊，司马都督这是一条妙计，绝对能取胜。他们两个人就由打西蜀大营的旁边就抄过来了，走的是小路啊。抄过来满以为啊，哎，从后边往前一杀，司马都督再一接应，哎，那该多好啊，这不就大获全胜了吗？都是那么盼呢。二将刚转到西蜀营的后边，只听一声炮响，跟着西蜀军由四面八方就杀上来了。营对面啊，四轮车上坐的是汉丞相诸葛亮。诸葛亮一点手，啊，张合，你们这是到哪里去啊？啊，不用问呢，你们是奉司马懿的将令来偷袭我的大营，司马懿以为我已经领着人到武都阴平去安民去了，趁我营内空虚，你们前来打劫，好大胆量！现在我把你们给困在此处，张合，你还不赶快下马归降，等在何时？张合一听，哎呦，司马都督，您看，您又想到人家诸葛亮的后边去了。这诸葛亮啊，他简直像能掐会算一样，他怎么就猜得这么准呢？一猜就猜中我家都督用兵的心思，打吧！张合算拼了命了，戴陵也得助张合一臂之力，两个人大杀了一阵呢。损兵折将且不说呀，这两个人也都身上带伤多处啊，总算是没让人家西蜀军校给捉住，居然杀开了一条血路跑了，正跟司马懿碰上，合兵一处嘛。司马懿一瞧，这还没上西蜀大营里边去，怎么就在这儿合兵一处了？你们那兵呢？张合在凳中一跺脚，别提了，都督，这诸葛亮是诡计多端呐，咱又中了他的计了。哦，司马懿一听，暗吃了一惊啊，嘿嘿，诸葛亮却是高我一筹啊，他真够高的啊。司马懿传令来啊，撤队收兵，把兵马收回去了。他传令众将，从现在起深沟高垒，拒不出战，这仗啊咱别打了。司马懿心想，还是得跟诸葛亮耗着呀，多着耗着他呀，粮草绝尽，再战不迟，这仗没法打。你怎么打，就是说你怎么想出来的那主意，哎，人家就在前面等着你呢。像下棋一样，你只要是往前一递那子儿，嘣，人家就给你吃了，这棋还下个什么劲儿？干脆我以守为上，不打了。诸葛亮几次来要战，司马懿都不出兵。哎呀，西蜀的将校可有点着急了，大伙都明白了，司马懿啊是让咱们丞相给打怕了，他猫在那老窝里他不出来，咱们攻他也不好攻啊，看来啊他又要跟咱们耗着了，咱们哪耗得过他呀。 众将正在着急，哎，西蜀来了一位使臣，费祎来了。这位费先生干什么来了？加点三军呢、啊、感情啊，传刘禅的旨来了，把丞相诸葛亮官复原职。这次诸葛亮领人马三出祁山，是大获全胜，呵，震动了整个的西川，河川人民无不雀跃，大伙都高兴。那当然，这是得了多少地方，陈仓、散关、建威、武都、阴平，现在打的司马懿都不敢出战了，而且缴获了那么多的战利品，你说这西蜀军民谁不乐呀？刘禅也高兴得不得了。刘禅想，哪能让相父总当这右将军呢？自从失守街亭、空城计之后，诸葛亮杀了马谡，自贬三级，不是当了右将军了吗？现在仅仅是李丞相事，那不行，得赶快官复原职啊！这官复原职也得找个台阶啊！哎，现在这是个多好的机会啊！打了这么个大胜仗，那么该嘉奖的就得嘉奖，三军将校都要奖励，何况是我家相父诸葛亮？刘禅这才传旨下诏，让费祎到大营来见诸葛亮。诸葛亮接旨之后设宴款待费祎。这位诸葛丞相啊，推辞了半天，虽然说得了这么几座城池，也得了一些东西，但是这不算是大胜仗。现在司马懿拒不出战，如果说我要是跨过渭水取了长安，官复原职啊，还觉得心安理得。我看就这样吧，你回复陛下，就不必先忙于官复原职了。哎呀，费祎一听，丞相您可不能推辞了，怎么您要这么一推辞啊，那可就冷了陛下的心肠，河川军民都不答应啊。丞相您就应下来吧。说的诸葛亮也没办法了，只好答应。哎，诸葛亮三出祁山的时候才官复原职，又当了丞相了。把费祎送走之后，这仗怎么打呀？你不管怎么着急上火，怎么讨战，司马懿就是不理。诸葛亮啊，想出一计，他传令三军拔营起寨，兵退三十。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选两篇文字，背两首音乐，不管是否阳光灿烂，都要浸染自己。 No more trouble, no more pain。 冲一杯咖啡，选一个角落，就算工作再忙，也要享受片刻。轻松一点，用音乐舒缓自己；动情一点，用文字感动自己。品读十分，一部好听的音乐文学作品。 我是评书演员评年员，有故事的人生，有故事的你。倾听别人的流光岁月，讲述你的多彩回忆。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秘的学问，不一样的视角，不寻常的厚度。每天中午12:30到1:00，读史有学问，为您拾起零落的星辉，点亮历史的天空。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If I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欢迎你，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儿，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诸葛亮想出一计，他传令三军拔营起寨，兵退三十，退了三十里，这是一舍地呀、啊，三十里为一舍呀、啊，不是有那么句话，远避三舍吗？那就是九十。诸葛亮现在啊，退了三十里，由探报报给了司马懿，说西蜀诸葛亮撤兵了，兵退三十。司马懿这么一听，他捻着胡须想了想，笑了，笑什么？诸葛亮有点等不及了，哼，他连连来讨战，老夫不出战不予理睬。诸葛亮啊，不用问，准是想出什么计策来了。他不是退兵了吗？就瞧着他往下退，瞅着他退，千万别追，一追准上当，别理他，只当他没退。嗨，三军一听，这叫什么呀？怎么人家明明撤兵了，什么叫直当没退？我说咱们都督是不是让这位汉丞相诸葛亮给吓破了胆子？别胡说啊，可告诉你，不许嘀咕这个，你就按令而行。司马懿没理这茬儿。过了没三天，诸葛亮又撤兵了。撤了多远？还是三十里。有人又报给了司马懿，司马懿一听，哦，西蜀军两次撤兵，不是才撤六十里地吗？我呀不理你，还是不予理睬，别追，诸葛亮准有奇谋妙计，就是不上当。过了五天，探报又来了，说诸葛亮又退了三十。司马懿一听，他啪用手一拍帅案，挺身站起来，这个诸葛孔明，你既不远退也不进退，一次退三十，你在我这丈量土地呢，你啊，退了三次才退出九十里地去，你这不是诚心挑我的火吗？你以为我真不敢跟你打呀？你不是兵退九十了吗？老夫这次就要与你决一死战。众军校这么一瞧，行，谁说咱们司马都督没火气呀、啊？这不是火了吗？大伙一看，腾的一下，司马懿把令箭举起来了，众将精神一振，心里暗想，哎，都督您这就对了，要不然这诸葛亮有点太气人了，大家拉的那架子，那意思叫争先恐后抢这个令。只见司马懿把那令举起来，轻轻晃了这么两晃，啪，又放在桌上了。他说，唯恐诸葛退兵，其中有诈，咱们是绝不能上这个当，不能追，来呀，散仗。哎呦，就这一下，你再瞧那些武将全泄气了，大伙儿一瞧，这怎么了？这是咱们都督是不是喝多了？这干嘛呀？颠三倒四的啊！ 这消息要是传出去让人诸葛亮知道了，还不得笑掉大牙呀？说是这么大的征西大都督司马懿已经都拒降了，不令都举起来了，吓得要把令箭放桌上，最后来个散仗。嗨，大家都三三五五离开大帐，唯有张合没走。怎么回事？张合是憋了一肚子气，他走到司马懿的跟前，都督，您这是为何呀？眼看就要点兵追杀诸葛亮，怎么您又不传令了呢？司马懿一笑，张合将军，我来问你，诸葛亮他为什么无端的撤兵呢？你想过没有？张合一听，我想过了，还不是因为粮草不济吗？尽管他得了咱的陈仓，他运粮也困难，兵无粮自乱，军心已经慌了，他怎么能不撤兵呢？司马懿摇了摇头，张合，你说的不对。怎么？据我所知，去年呢，西川粮食是个大丰收啊，不但西川，汉中都丰收了。今又逢麦熟之际，西蜀营中粮草十分充足啊。尽管他转运艰难，正像你说的，他得了陈仓，这运粮到了也不是那么便当那么顺利。即使是这样，我估计这诸葛亮营中的粮草也够支付半载有余，半年也吃不完。即使这样，他干嘛无故退兵呢？我想过了，诸葛必有大谋，咱们还是不追为上。哎呀，张合听着这会儿皱着眉，咧着嘴，摇了摇头，都督啊，您可不能再不追了，这样下去那可大伤士卒的锐气呀、啊！怎么被这点劲儿都弄没了？您看看这大伙多泄气！要不这么着吧，请都督给我一支将令，带我去追赶诸葛亮。如果我要打胜了，都督您不必给我记功；我要是打败了，我甘当军令。张合是真急了，你瞧这还不行吗？打胜仗我们不要赏，打了败仗我们认罚。司马懿捻着胡须看了看张合，哎呀，司马懿点点头啊，怎么呢？看来张合是求战心切呀。如果说一再不让他去，他非疾病了不可。要不这么着吧，我给你5000人马，你挑选挑选，挑那精壮之士，让戴陵做你的副将，你去追赶诸葛亮。可有一样，追的时候一定要慎重，不可暴躁。就是说追一追看一看，如果接近西蜀营的时候你要跟他打了，你先把寨扎下来，干嘛呀？休息一夜，明日再战，让士卒缓一缓气力，恢复恢复疲劳。可不要这么追着赶着，看已经赶上人西蜀大营了，呵，追着这些士卒上气不接下气，马上就跟人家打，那可容易吃亏呀。你可千万要记住，张合领令，等等，我呀带领人马随后追赶，做你的后援，你就没有后顾之忧了。一路之上多加小心。遵令。呵，张合一瞧真不容易啊，可把这支令请下来了。他带着副将带领到各个营哨去干什么呀？挑选精兵啊，挑那身强力壮的，20岁往外30岁以内的，要不怎么说是精兵呢？ 一定得经过挑选，因为这是长途跋涉去追赶西蜀军，要知道那山路非常不好走啊，啊，最好呢少带些零零碎碎，轻装前进。张合一声炮响，领着人马就追下来了。司马懿把大营安排了一下，他派重兵守住营寨。这司马懿是了不起啊，怎么，我先得把家看好，这跟下棋一样，你把车马炮全都给弄到河那边去了，你这儿怎么办呢？先把事项都调理好喽，把家看好，再去追杀敌军。这道还不近呢，因为诸葛亮已经退出去90里了。诸葛亮真退兵了，可不是真退了吗？他为什么退兵？难道真的有计吗？这次诸葛亮用计很明显，实际呀，就是要和司马懿接战，跟他打。可是司马懿总不出战，这不行啊。哎，诸葛亮就用了一个引蛇出洞，哎，诱鱼上钩，用这么个计策，反正你出来我还打你。诸葛亮觉得跟这个司马懿作战呢，很吃力，就是一时一刻也不能疏忽大意，稍有一点想不周到之处啊，就有吃败仗的可能啊。诸葛亮和司马懿堪称得起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啊。这二位啊，这水平差不多。怎么呢？你比如说诸葛亮想好一个计策，是反诸葛亮想到的，人家司马懿也想到了。这诸葛亮怎么会觉得他不吃力呢？就拿这次五渡阴平来说吧，自己兵出祁山，觉得应该把这两个城池拿过来，立刻派人就去了。但是在当时镇守长安的什么张合呀、孙礼呀、郭淮呀，谁也没想到。可人家司马懿拜帅之后一到长安，听张合他们几个人这么一说，说是已经传令了，各个关口都有回令，唯独五渡阴平没见回信。司马懿一听，快派人去守住这两个城池，不然的话诸葛亮就要把他拿过去了。你瞧这二位，这不都想到一块儿去了吗？所以这次诸葛亮用这个引蛇出洞的计策呀，也相当的艰巨，特别困难。你引人家，人家司马懿根本就不出战的，所以一次退了30里，两次60，三次90，西蜀众将也纷纷议论，这要退哪儿去啊？干脆咱们别打得了呗，那就退回汉中吧。你看这怎么了？明明咱们是打了胜仗了，打了胜仗了倒往下撤，这仗是怎么个打法呢？就在这时探报来报，说司马懿派张合为先锋，那戴陵为副先锋，领5000人马追杀上来了。诸葛丞相这么一听啊，他可追来了，甭问他，张合为前部，司马懿在后边是总督人马呀，一定要做张合的后援呢。来得好，立刻升帐，和众将也非常高兴啊，马上就要和曹魏军接战了。大帐里边鸦雀无声，诸葛亮看了看众将，现在司马懿派张合来追杀我们，不用问呐，他带来的这些士卒一定都是经过挑选的，说是这一战不战则已，要战必是决一死战。张合呢，那是曹魏的名将，我们绝不可轻敌，要与张合迎战，必须得挑选一位智勇双全的将军方可胜任呐。说到这会儿，大家就看丞相诸葛亮手捻着胡须看着魏延，众将就明白了，感情诸葛丞相已经想好了，就要派魏延魏文长了。诸葛亮这一看他，魏延得出班请令。哎，出乎大家意料，也出乎丞相诸葛亮的意料， 只见魏延呢把头一低，一声没言语。怎么回事呢？按现在话说呀，这魏延他有情绪。他看没看出来诸葛亮要派他呀？他看出来了。同时魏延也想了，在这大帐之中，也就是说这些武将之内，能够迎敌张合的恐怕除去魏延找不出三两位来了，那就得是我了。但是呢，我就不讨这个令。那么这魏延他有什么情绪？还是因为诸葛亮第一次兵出祁山的时候，那时候魏延不是总先锋吗？他不是给诸葛亮出过一个计策吗？说是您给我5000精兵，我由子午谷进军，丞相您走耶谷，双管齐下，我不出10天就可以杀到长安城下呀，是长安可定啊。诸葛亮不是没采纳这计策吗？魏延呢一直是耿耿于怀，他不太高兴，想起这事儿来他心里就别扭。今儿个他才没接这个令。那么魏延给诸葛亮出的这主意，兵走子午谷，双管齐下，取长安，丞相为什么没听呢？丞相是出于慎重，认为魏延这个计策太冒险了。诸葛亮啊，这行军路线，整个这战略部署，他是吸取了当年韩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这个打法。因为这个对手强弱不一样啊，所以所采取的这个对策呢也有点变化。当年韩信跟着刘邦是军行故道走陈仓，由散关入秦。诸葛亮呢，他这个行军也是走故道出祁山，由陇入秦，是这么一个打法。当时魏延请令兵出子午谷，分道取长安，他这个想法倒是很大胆，说这不可取在什么地方？按现代的这个军事术语讲，它只有战术价值，没有这战略价值。魏延呢，他想走捷径，放弃陇右，如果人家曹魏军要是大队人马从陇右压过来呢，那就给魏延来个居高临下呀，说不定魏延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因为在《孙子兵法·九变篇》第一句就说，凡用兵之法，高陵勿向啊，你不能仰战啊，人家在高处，你在低处啊。就是现代化战争，为什么还要抢占制高点干嘛呀？就这个道理。那在上边往下打，那多得劲啊，尤其古代战争它都是弓箭，你要是仰射得费多的劲，人家要在上边披着啪嚓，连弓箭带雷石滚木一下，你这5000人马那还不得全军覆没，还等什么呀？魏延提的那个走子午谷虽说是个捷径，但是他也犯了军中的大忌呀，兵法大忌。怎么呢？山路崎岖狭窄呀，道路非常险要，行军特别困难。按照兵法上说，50里而争利，则绝上将军骑法半至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按照古代这个行军的常规，一个士卒每天只能走一舍地，就是30里地。要是走50里，那就得有一半掉队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士卒身体强弱不同啊。假设人家敌军要在前边啪截住，这么一打一杀，前军一被迫，你这个军中上将是非栽跟头不可。所以说魏延这个计不可取，诸葛亮丞相用的那个兵走耶谷出祁山呢，那是稳扎稳打。但是诸葛亮很想找一个时间把这个事儿跟魏延说说，就是由于军务太忙，诸葛亮没有这个时间跟魏延去说。再加上这魏延呢也有点固执己见，他就觉得他这想法对，既然我是总先锋官，我给你出这么一个好主意，你怎么就不听呢？为什么非得一趟一趟走这个祁山，每次兵临渭水差不多时候还得往回撤？今儿个您看我干嘛呀？让我去敌张合去，我呀 不然这茬儿，您爱派谁派谁。这魏延大眼皮一塌死，他站那儿他不言语。诸葛亮一看，行啊，魏延，我看他，他不看我呀。哎呦，众将一瞧，要这么愣着，这多尴尬呀！这个，王平过来，丞相，末将愿讨令去战漳河。诸葛亮一瞧，哎呀呀，嘿，王平将军呐、啊，常言说得好，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啊。别看漳河来势汹汹，将军能如此不惧，敢讨令迎敌，真是难能可贵。哎呦，大伙都要笑了。两边众将为什么要笑呢？就觉得诸葛丞相这哪是夸王平呢，这是激魏延的，说这几句话是给魏延听。魏延听见了没有？听见了，装没听见。诸葛亮把令交给王平了。且慢，丞相给拦住了。怎么？哎呀，光是王平将军自己去呀、啊、也不行，还应该有一员将分头去战漳河。你要知道漳河来人家有副将啊，带领啊，咱们也得派两员大将。张毅过来了，丞相，我愿讨令。嗯，丞相点了点头啊，张一将军愿讨令随王平一起去战漳河，精神可嘉。两边的战将都受不了了，怎么了？今儿咱们丞相这怎么了？怎么谁讨令夸谁呀、啊？刚夸完了王平，又夸张毅，哦，合着这茬还没忘呢，还在激魏延呢。魏延听出来了，当然听出来了。魏延是打定主意了，嗯，今儿个我给您呢、啊、就装这橡皮了，您扎几锥子白扎，我就是不言语，您爱夸谁夸谁，把别人夸得像朵花似的才好呢。诸葛亮嘱咐张毅呀、啊、你讨令精神可嘉，但有一样，张合乃未知名将，我恐怕你不是他的对手。哎呀，这下张毅可受不了了，丞相，不劳您嘱咐，我知道张合乃是一员勇将，今天我去迎敌，如果战不胜张合回来，我甘当军令，您可以把我治罪。诸葛亮点了点头，要多加小心。王平和张毅领令出帐，诸葛亮又派吴班、吴懿、马忠、张仪四将各领精兵五千，等司马懿兵到之时是两阵冲杀呀。然后丞相诸葛亮又派姜维、廖化各领精兵一万，说王平和张毅以及吴班、马忠这一干众将要是被司马懿给包围起来，你们立刻带人马直扑司马懿的大营啊。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事变，以夺取北大营为标志，开始了对东北的全面侵略。东北军民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抵抗，整整14年，有东北抗日联军宁死不屈的奋战，有东北军正规军忍无可忍的抗击，有义勇军揭竿而起的吼声，也有绿林武装奋不顾身的拼杀。白山黑水之间，到处都有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抵抗的身影。4月1号起，每天中午12点，纪实传奇隆重推出《最漫长的抵抗》，作者萨苏全面解读东北抗战14年，敬请收听。 人民知是恶，是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诸葛亮又派吴班、吴懿、马忠、张仪四将各领精兵五千，等司马懿兵到之时是两阵冲杀呀。然后丞相诸葛亮又派姜维、廖化各领精兵一万。你看着说王平和张毅以及吴班、马忠这一干众将要是被司马懿给包围起来，你们不必去救他，你们立刻带人马直扑司马懿的大营啊！一去攻他的总营，那司马懿就无心恋战了，他必然就退兵。这时呢，你们这些将军可以立刻由后边掩杀，此战必定成功。我要亲自在山头之上掠阵呢、啊。诸葛亮派关兴陵五千精兵埋伏起来，看我手中红旗摆动，我的旗子这么一动，你的人马就动了。呵，这一波一波的战将雄兵全都派出去了。这时候那位曹魏大将张合呢，张合呀，这一道可真够辛苦的，他和带领领着这些人马，这不是追杀诸葛亮吗？刚走出来二三十里路就吃不消了。怎么了？现在正是五方六月，天天这热呀，一个个热得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张合呀，出兵的时候还嘱咐了一番，要轻装简从啊，什么啰嗦也别带，就带着你的刀枪水葫芦干粮袋就行了，随时这样都受不了了，一个个热得张口喘，那马呀浑身上下全是汗呢。这么说吧，连人带马是汗如泼水呀。哎呦，行军这个艰难呐。张合呢，张合和戴陵啊，跟所有的士卒一样，该爬山爬山，该越岭越岭，他们始终走在队列的前边，身先士卒嘛。张合一边走着，他一边嘱咐这些军校，咱们这一去可非同小可呀，知道吗？如果咱们要和西蜀军接战，咱们是只许向前，绝不能后退，谁要是往后退一步，让我张合看见，可别说我手里的这条枪不认识他，我就在战场上把他挑喽。这次如果要能取了胜仗，回来之后咱不在都督跟前讨赏，把我张合全年的俸银给大家作为赏金呢、啊、哎呦，大伙一听张合将军这真急了，这是要倾家荡产跟诸葛亮决一死战呢、啊。众军校几乎是异口同声，张合将军您就放宽心吧，我们宁可死在两军阵前，是绝不后退。张合一听，哎，这还差不多。戴陵提醒他，张合将军，咱们追出来可不近了，我看堪堪已经接近西蜀大营了，可别忘了都督的军令，让咱们呢扎个寨，恢复恢复疲劳，然后再与诸葛亮开战。嗨，张合一听，你放心吧，那我能忘得了吗？咱们就在此处扎营。扎营俩字刚说出来，探马来报说前面发现西蜀军的军校。是吗？张合这么一听啊，别扎寨了，咱们一鼓作气吧，追。这一追他可上了大当了， 怎么回事呢？让人家西蜀军把张和和带领这支人马呀给引到一山坳里来了。带领一看呢，立刻提醒张和呀：张和将军，咱们临行军的时候都督可嘱咐过呀，让咱们追诸葛亮的人马，追追看看呢，您怎么也没看看咱们跑这儿来了？张和一听这儿怎么了，嗨，哪儿不一样，诸葛亮退的哪儿咱们就追的哪儿呗，你又何必多虑呢？说到这儿张和一亮份儿，他刚这么一挺胸膛，还没等挺起来呢，忽然耳边一声炮响，吴班吴懿杀出来了。感情张和刚才他们看见的那西蜀军校啊，就是马忠、张仪、吴班吴懿这四位带领的那些人马，他们把张和给引到这山坳里来了。这一接战，王平、张毅也到了。张和一瞧这么多人呐、啊，哦，他现在明白了，怪不得我们司马都督如此谨慎，诸葛亮果然有计，打吧。因为他这一路上跟三军就交代过了，是只许前进不许后退，就打吧。呵，这场混战金鼓大作，喊杀声震天呐、啊！正在这儿站着，司马懿从后边杀上来了，幸亏司马懿到了，不然呐、啊，张和和戴陵带领的这5000多人呐、啊，大概剩不了多少了。司马懿已经听到禀报了，说张和与戴陵二将和西蜀众将混杀在一起了，都杀乱了，旗号都找不着了，也不知道哪儿是曹魏的旗号，哪儿是西蜀的旗号了。司马懿一听，那我来的正好啊，将他们给我包围起来。你瞧这场战吧，是一层蜀军，一层曹魏军，一层曹魏军，一层蜀军呐、啊，呵，也数不出是多少层来了。这时候有人禀报司马懿，说是都督，您看远处山头上有一把云罗伞，云罗伞下一辆四轮车，车上坐的是汉丞相诸葛亮。司马懿这么一听，在马上一摘，喂，是吗？我瞧瞧，我瞧瞧，怎么他亲自来掠阵督战来了？那我可得看看。司马懿呀、啊，扬起手来，他遮住阳光，龙眼神仔细一看呐、啊，可不是诸葛亮吗？嘿，诸葛亮扇子哪儿去了？今儿个他看汉丞相诸葛亮手里没拿那大扇，手里头举着一面小红旗儿。哎呀呀，司马懿心想，不得了，怎么他举着旗子干嘛呀？是不是要晃啊？一晃旗子会不会有什么埋伏啊？还真让司马懿给猜中了。只见诸葛亮把那小旗儿轻轻这么一摆，关兴的生力军就杀上来了。司马懿看怎么样？嘿嘿，我就知道嘛，每天诸葛亮都晃那扇子，今儿怎么改了晃旗了？准有伏兵。这支伏兵算什么呀？司马懿还不知道呢，还有两支劲旅呢，已经都绕在您后边去了。谁呀？姜维和廖化。姜维、廖化带着人马从这儿过，一看这儿打得多热闹，哎呀，咱们要在这儿打该多好啊。那哪行啊，丞相有令，安排咱们去劫司马大营，只要是一掏他的大营啊，司马懿准得往回败。这一败，丞相就得由后边掩杀，咱再回过头来一杀，两气加攻，司马可擒。姜维一听，对，用不着你提醒我，我这是跟你说句笑话，赶快背道而行。就是急行军呢、啊、简直都跟小跑一样，西蜀军一个接一个呀、啊、杀到司马懿大营去了。司马懿呢，他还坐在马上这指挥着呢。司马懿看了看，哦，合着诸葛亮晃晃那小旗儿就杀上这么点人马了呀，你这伏兵射的不多呀，总共合起来你也没有我带的人马多呀，看来今儿我算把你诸葛孔明给困在这儿了。 不但老夫要杀你个全军覆没，我还要生擒你诸葛。司马懿想在这儿，左手抱着令旗，右手一丝胡须，刚这么一美，报，把司马懿吓一跳啊！报上来，骑兵都督，西蜀军偷袭我大营，啊！哎呦，可把司马懿给吓着了，他立刻传令是赶快回兵啊！人马往下这一退，这时候结营的姜维啊已经杀回来了。只见山头上的汉丞相诸葛亮把那小红旗这么一摆，呵，他手下的众将由司马懿后边掩杀，两气加攻，大败了这位司马都督。司马懿一口气儿败回了大营啊，总算是侥幸啊。自己临走的时候把这家安排的算是挺严实啊，稍有差池恐怕这大营就让人家西蜀给得过去了，这也伤了不少的兵将啊。哎呦，把司马懿给后悔的，他立刻找那张合。张合哪儿去了？张合和那个戴陵啊骑马由小道绕路而回，绕道跑回来的，可以说杀了一个盔歪甲斜，也是够狼狈的呀。司马懿把张合叫在跟前，真想狠狠的说他一顿，就是说教训他一顿呐、啊。但是一看张合这相啊，司马懿也怪心疼的，心说张合也是为好啊，本来嘛诸葛亮一再退兵，这张合就沉不住气了，非要去追，跟我说的明白，追上打了胜仗不勤功，打败仗回来甘愿当军令，你说我怎么处置你啊？气得司马懿看了看帐中的众将，你们看见了没有，诸葛亮多谋啊，这个人可了不得，你跟他打仗啊，稍一不小心，哼，就有败北之险呐、啊！我不是一再跟你们说吗，你们紧着催我打呀打呀，什么面子难堪呐、啊？如何长短打，看见了吧，打成这样了。唉，司马懿也有点埋怨自己，虽然张合众将那么催，我怎么就不沉住气呢，怎么就活了心了呢？这玩意儿跟下棋一样，实际自己呀挺精明，也知道那棋子怎么出怎么入，哎，如何摆布，但是呢旁边这支招的太多了，支招的也是一片好意，这说出车，那说跳马，这让薄边炮，紧子这么一闹腾，把这位啊下棋的给闹糊涂了，干脆随便走吧，咣，让人白马给吃一个去，跟那道理差不多。司马懿说的众将低头不语，闭口无言，他立刻传令将辕门紧闭，今后哪个再敢言语诸葛亮作战者，斩。三丈。说完了，司马懿叹了口气呀、啊，唉，回寝帐歇着去了。这仗败得真窝囊，司马懿这窝火呀，哼，人家诸葛亮所有全军上下那可称得起是兴高采烈，这仗打得够漂亮，特别是王平、张翼这几员将，那真坚持得不错呀，多危险呐、啊！几员将身上带伤多处啊，可是没有一个在疆场上退缩半步的。丞相诸葛亮很高兴，哎，打扫完战场之后，回到营中，重赏这些将校。近来呀、啊，诸葛亮身体不大好，有好些日子了，不过自己对谁也没讲，只是身边的几个亲信军校知道这个事儿，丞相不让说，谁也不敢说呀。最近丞相就因为过于劳累，哎，日积月累，可以说是积劳成疾呀。这一仗虽然是打胜了， 精神很好，但是呢身体也有点吃不消了。诸葛亮也想啊休息几日，哎，刚想到寝帐中休息，这时候有人来报。这一报报来一个不幸的消息，什么事？张苞死了。张苞不是追曹魏军摔到山涧里了吗？摔成重伤，到汉中去治病治不了，有人赶忙把张苞给送往成都，想到成都医治，刚到成都张苞就死了。诸葛亮一听说张苞死了，哎呀，疼得他大叫一声啊，当时一张嘴噗就吐了一口血。诸葛亮是泪如雨下呀，哭张苞，想念张飞张翼德。更使诸葛丞相难过的是，就是这个白发人送走黑发人，这是使人最为伤感的事情。文武众将无不落泪。本来诸葛亮身体就不好，再听到这个噩耗，又加之吐了这么一口血，这个病势可不轻啊，料理军务都很困难了。一连十多天，诸葛亮就把董厥、樊建找来，说现在我身体很不好，看来呢在这会儿坚持下去就很困难了，不如暂且回兵汉中。说到这儿，诸葛亮心里很难过，怎么回事呢？你瞧瞧，本来这次兵出祁山呢，这仗打得很好，又得过了几座城池，虽然司马懿挂帅西征来了，尽管司马懿老谋深算，处处小心谨慎，但是诸葛亮几番作战还是节节胜利的，可是身体不给自己做主了。诸葛亮心里难过呀，应该再坚持一阶段，特别最难得的是啊，现在西蜀粮食很充足，支持半年没什么问题，这是使全军最踏实的事情。你想想，军中囤积了有半年的粮草，那是什么成色呀？司马懿啊，他都得捏着把冷汗呢，他真有点害怕。但是呢，诸葛亮这一病，为什么诸葛亮难过呢？难道说天不作汉吗？怎么这么不得人心，不随人意呢？非得撤兵不可，要不然自己昏昏沉沉的，你怎么料理军务啊？司马懿一旦把兵派来，那自己得调遣呐，所以只好这样。董厥、樊建一听乐坏了，早就想要跟丞相说，丞相您这身体不行了，是不是咱们回去？不敢说呀，现在听丞相有意挥师汉中，那可太好了，我二人马上去传令安排来。诸葛亮把他们叫住了，传令的时候一定要秘密行事，不要走漏半点风声，如果被司马懿知道了，他是必然派兵来追赶，休得惊动曹魏军。啊，遵令。董厥、樊建悄悄地把这令传下去，呵，这兵撤的这个漂亮，压么巧动的走了。诸葛亮回到汉中，把人马安排在汉中之后，自己回成都养病。当然了，这一回成都，刘禅率领文武百官迎接，把朝中人给吓坏了，都知道丞相病了啊，问寒问暖问长问短。把丞相接进成都之后，刘禅立刻派御医到相府给诸葛亮调治病症，让他好好的休养。诸葛亮的人马已经撤走了五天了，司马懿才知道信儿。近来司马懿啊，也接连派探报前来打探，每次探报回去禀报司马都督，都说这个西蜀大营是旌旗招展呐，但有一样却鸦雀无声， 什么动静都没有。哦，司马懿想奇怪，那怎么既然有旌旗摆动，为什么没有三军喧闹之声？司马懿这句话既是问探报，也是在自问，难道说诸葛孔明撤兵了？司马懿冷笑一声，摇了摇头啊，根本不可能。怎么呢？第一，西蜀营中粮草充足；第二，诸葛亮打了胜仗了，他根本不能撤走啊，小心为是。遵令。把探报打发走了，过两天又有探报来报，说西蜀营中还没动静。奇怪，这怎么回事？再派人去探，这才弄明白，说是汉丞相诸葛亮已经率领着人马撤离大营，早回汉中了，已经撤走五天了。哈哈，司马懿一跺脚啊，他紧皱双眉，摇了摇头，诸葛亮神算过人，俺司马懿。他两个手把海下胡须往起这么一拖，远不如也。司马懿想了想啊，这怎么办呢？诸葛亮人马已经撤回汉中了，我还在这儿据守什么呀？啊，我也回去得了。他立刻传令，让郭淮、孙礼、张合分头守住各个关隘，自己班师回朝。回到洛阳，他想啊，跟皇帝曹睿说一声，然后自己到家里去好好歇一歇，缓一缓。说实在的，自从二次扶植以来，直到现在，司马懿折腾的也够瞧的了，整天是腰酸腿疼啊，这后脊背啊像压着个磨盘似的，出气儿都不那么匀乎。这回啊，松松筋骨，歇两天吧。司马懿啊，这懒腰还没撑开呢，家人来报说府门外有杨继求见。司马懿一愣，这人不经常到我这儿来呀，请他入内。司马懿心里还犯合计呢，他来干什么来了？杨继进来给他施了个礼，说是我是奉圣命而来，请将军到朝中议事。哦，司马懿想，这事儿小不了，怎么呢？这是皇帝打发他来的，能有什么事儿呢？司马懿赶忙换了衣服，随杨继奔朝中来了。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阳光茶园， 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妇女事儿就是咱们男同志的事儿啊！ 哦， 你想想这道理啊！ 什么道理？ 没有妇女，能有你的今天吗？ 哎， 啊， 这什么话呀？ 你长这么大，每前进一步，你都离不开女的， 是吗？ 你看，你出生那天，女助产士给你接生， 啊， 女护士抱着你出了医院， 这倒是。 出医院那天你没良心， 啊， 连谢谢俩字你都不说呀？ 啊，我那时候不会说话。 到家了，保姆对你负责。 哦， 你母亲为你健康的成长日夜为你操劳。 是。 再大一点，送进幼儿园。 嗯， 保育员对你负责。 对。 再大一点，送进学校，女教师辛勤地培养着你，女工人为你制造一切，女农民为你耕地打粮。女裁缝给你做衣服，女理发师为你理发，甭说这个 啊， 长大了你找对象，你还专门找女的呢， 多新鲜呢！ 妇女是值得我们尊重啊。 哦，那么男的呢？ 男的靠边站。 哎， 男的不能跟我们妇女相提并论呢。啊， 你不能那么说呀。 啊， 我认为啊，男子还是社会的主流。 你这叫大男子主义。 嗯， 妇女是社会的中间，

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牌三七银杏茶是以云南名贵三七、优质银杏叶、菊花等为主要原料，经制备确保了三七银杏叶、菊花的有效活性成分，精制而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祥康牌三七银杏茶配方科学，生产工艺先进，保健功能确切，色泽好，口感好，是一种理想的保健食品。喝祥康三七银杏茶，走人生祥和健康路。喝祥康三七银杏茶，祝一生祥和，祝一世健康。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处于缺氧环境者，本品不能代替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和姚老师就昨天讲的知识继续给大家往下边分解。下面有请姚老师。姚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你好。 姚老师你好。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李老师。我们昨天呢和大家提到了每天坚持做的这个泡脚。 对。 不要小看您天天坚持做的这个三部曲。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总结的一句话嘛。三部曲它有滴水穿石的作用。 没错。每天那么做。就像滴水穿石，能把你 渗透力特别强， 渗透力能把你沉积能够穿透，这个大家看来这形容的是吧？ 非常的确切，因为他们都有亲身的体会。 对，我也感觉到非常的高兴和自豪啊，是不是？能为大家解决痛苦嘛，是不是？ 对， 这个做了我们想做的。想达到的目的，所以也非常高兴。有人说，李老师这套方法，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支点，把多么重的病，通过这个支点给翘起来了， 是 吧？也有那么说的， 对，他通过了广大朋友这么多年的不断的总结和实践，已经得到了很好的验证。我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也举了一个例子，说的呢是一位老年朋友，一家三口，姐俩陪着妈妈，他们姐俩就告诉我，他妈妈从年轻的时候从来都没有穿过单裤，腿特别怕凉。 你看看， 夏天的时候都要穿的这个最次的，要穿这个秋裤，甚至呢还要盖上被子，两条腿是老寒腿。他是通过泡脚，到了夏天就再也不用这个穿秋裤了，可以穿单裤了，解决了几十年的老寒腿。实际上呢，在咱们生活当中不止这一例。 对， 例证 太多了， 就是这样的例证呢太多太多了。所以说呢，我想请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坚持做这个三部曲。 没错。这个刚才啊，这个姚老师又再次强调了这个泡脚，我们可以说呀，咱们这档节目的讲的这个自然的方法我们讲呢这个三部曲是这套三的方法的基础的基础所以在这个整个节目当中我们都贯穿着这个三部曲你比如说我们讲到讲到什么了，又讲到这个泡脚按摩了就讲到了风湿寒的一个湿字儿，是不是从这个话头又再一次来阐述这个泡脚按摩。怎么讲到的？要打开这个湿的排出的下口，就是肾、输尿管、膀胱、尿道。你排出去了，肿很快就消了。这个湿归谁管？归脾管。脾主运化水湿。说你太多怎么办？它完成不了了，超过了它的能力了， 怎么办？你就真应该帮他排涝，把体内多余的湿，及时的清理，在清理的一边清理，一边呢要修复，我们脾的运化水湿的功能，这就等于做两方面的工作，所以你看我们提到这一点，我为什么又强调这一点，说一个人得了病，比如说我们就说这湿，我们讲到湿嘛，咱们就拿这湿给举例的，不管是其他什么病，大家只要掌握一个原则，一个程序，什么呢？一个标，一个实，您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些治，我就发现现在的许多治，大家都认为病是治好的，是不是？其实这是一个误区，是一个误区，看问题、分析问题，太偏了，不全，不全，不全面，应该就得这病。你比现在我们许多老年人，特别是老年人年老体弱多病，他就很奇怪，哎呀，我天天吃药，为什么老不好？是吧？这药是治病的，你看，吃完了应该见好啊，怎么好两天赖两天啊？怎么反反复复啊？就像我们昨天跟姚老师说的，那个慢性炎症， 对， 是不是？ 嗯， 那慢性炎症。就说有些病它必须得治，咱们大家必须清楚什么病要治，什么病要治，而且要早治，是吧？不能迟疑这个我们以前跟大家说过，是不是？ 是的， 说得非常的清楚急性病、突发病、危重病、传染病意外伤害病是不是这一个？ 这个必须到医院去治， 这个你可别迟疑说这个病情稳定了你的战略方针就应该转移了，是不是这意思？ 是的。 你还一股劲儿的治那就不对了你的方向不对了。说怎么不对了？我这病没去啊。是的，真正你病了痊愈大家一定要清楚，你的痊愈并不是这个病我说这病去了我不就痊愈了吗？这是大家一般的概念，说我没听明白病去了怎么还不叫康复呢？是不是就在这些疑点上误区当中一定要给大家说清楚，这就是咱们的特色也是姚老师一再说李老师给我们讲深给我们讲透。对，怎么叫讲透？咱就举个实例，是不是很多朋友经常感冒是啊， 是 我经常感冒，猴折跟头连上了老感冒。对你吃完药这药也吃的对，也挺好好了吗？那好了好了解决了吗？是不是？有人说哎呀怎么叫解决了呢？反正这次感冒我吃完了它好了实际上大家知道，我不用说大家就明白了，他没有好，是吧？为什么呢？他很快不知道什么情况，遇点风啊，着点凉啊，怎么又感冒了这能叫好吗？哎，你一提这个还是真是有这种现象，是吧？他根本就没法好。为什么呢？你只治了这感冒受的风寒湿，是吧？或者有内热，你只解决了这个 表皮的现象解决了， 对对对， 但是造成感冒的真正的原因这个根儿还没有解决掉。 对了，这个刚姚老师已经说了，是吧？就说呢，你得呢，是吧？该治的治，该调的调。那这个调是干什么？调就是调养，是不是？ 对，这里的调就当调养讲。 这个调不是针对病。 是的。 是针对什么呢？针对为什么我老得感冒？ 对， 怎么人家就不得人家偶尔一年来上一次最多不超过两次，是吧？怎么我三天两头就感冒？是针对这个。 对，针对你这个机体为什么会得病？ 对了，你把本质的东西 是吧？抓住了，啊，大家一听，哦，知道了，为什么得老得感冒？那谁都知道免疫力低啊，就是正气不足，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认识到，我们又经常给大家讲，是吧？一定要把你的病，是吧？要定性定位，啊，一定要了解自己是什么体质。啊，你是阳虚体质，是阴虚体质，啊，这个必须得清楚啊，啊，然后你再细分，啊，这细分就多了，啊，你作为一个病来讲，啊，你自己要定位，啊，比如说定位，啊，哪个系统的病，啊，是不是？ 对。 啊，或者再具体说，是吧？你是哪个脏腑的病？ 是的。 啊，系统大呀， 细到是哪个脏腑出了问题，一定要清楚 啊。脏腑，你把它搞清楚了啊。另外，你得认清啊，啊，你这个疾病的性质，说这性质怎么分呢？啊，你是急性的，是慢性的，你这不性质吗？ 对。 啊，是不是这意思？啊，你是传染性的，是不传染性的，是不是？ 是的。 哎，你都得把它分开。什么性质？你要再细分还很多了。你是良性的，你是恶性的， 对， 是不是多了嘛？啊，就是因为这个，啊，性质的不同，位置的不同，啊，就直接，你要告诉你，方法、方向、目标 它也不同， 也不同。 嗯， 所以大家在治也好，养也好，一定啊，把这一块是吧，非常清楚目标。那我们现在为什么不好啊？很多人都愁啊，怎么我这病就老不好啊？不清楚啊，不清楚啊。特别结合我们这个啊，春季养生嘛，我们说了啊，春秋两季是疾病的高发期、加重期和复发期。那、啊、听完我们这节目，特别是年老体弱的人啊，多病的朋友啊，你就要分析分析。是吧？你看我们前面讲的，是吧？你是有寒吗？啊，你给自己定疾病啊，定性定位啊。说我听了，我对号入座了，是吧？这个我是怕冷，啊，我是发冷，是吧？而且、啊、我遇冷，我病情加重，那么就对号入座了吗？是吧？嗯、啊，对号入座之后呢，你采取的方法，我们讲了吧，是吧？哎，怎么去这个寒，是不是？嗯，从根本上怎么去养这个阳啊？所以这些啊必须清楚。人呢不怕得病，你说谁不得个病啊？啊，就怕得病以后自己不清楚。那你这病怎么得的？不知道，是吧？你怎么难受说不清楚，是吧？你什么时候难受啊？还得想一想，是不是？你看有的人得病，哎，一说。哎，人什么都清楚，为什么？那久病成医，有那么句话吗？ 有， 就说明人们是吧？哎，得了病没关系，说了咱俩哪不得病了？得病一定要找出自己，要知道，哎，我这场病是怎么得的，什么什么原因？你看，是吧？ 要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和疾病的状况。 你自己的身体你自己不了解。啊，你说大夫都知道，大夫知道什么？大夫知道还问你，不得问吗？是不是？望闻问切，啊，到了西医不也问你吗？ 对， 也照样问呢。 所以说，您经常讲的一句话，要给自己的身体和疾病定性定位。 所以这样就清楚了，是吧？有些病是治好的，哎，但是所有的病是吧，真正的好是你的机能恢复好了。啊，就像我们刚才举的例子，感冒一样，是吧？你把你的机体、五脏六腑，啊，把它调好了，把各个系统调顺了，是吧？增强了，啊，正气足，邪不可干，哎、啊，用现代医学说，免疫力增强，啊，干什么？提高了抗病能力，就抵抗能力嘛，啊，抵抗能力提高了，免疫力提高嘛，是吧？正气足了。你还感冒吗？ 不会的了。 不会感冒，这才叫从根本上解决了你的感冒这个问题。 是的， 这回说的清楚啊， 说的太清楚了。 所以有些人不是这样的， 这我在临床四十多年啊，我们讲防啊防啊，你说他防吗？他也防。你听听他怎么防啊，啊，很多人感冒啊，吃了很多很多种药啊，吃这药一看上面治感冒，迟迟不灵，又吃这个啊，包括包括西医的西药，包括啊中药，包括很多方法很多药，哎，最后正好在好的时候，哎呀，对，我就吃这种药，好的好的感冒啊，这个药治感冒好， 实际上不是的。 咱们就说这种现象是不是，咱往下说，对不对？你看看跟你们是吧经常感冒的朋友是不是吻合了。哎呀，我这三天两头老感冒，咱多买点吧，是吧，别等我感冒了以后是吧再去买。你说他这种思想是不是做提前的准备？ 是的 是的，那提前准备就是预防吗？ 对， 是预防。预防什么了？是吧， 预防疾病， 备着药。 对，预防疾病来临的时候的应对措施。 备着药干什么？备着药等，等什么？等感了冒，是不是？然后再去服药，是吧？听起来，哎，好像这个预防的意识、超前的意识很强，但是你要一起分析，大家就乐了。 这个不是超前的意识。 是的。 真正的超前意识是什么呢？必须防这个病不侵犯你的身体。 对了，所以就是我们常说的。 你怎么样自己不得病、啊、少得病。 对，就是我们跟大家说的这个什么叫防病。我们有非常明细的这个界限啊，比如说刚才姚老师说了啊，我们大家要不得病、要少得病、要防病啊，这些都是口号，这些都是提高我们的一个健康意识啊。我所讲的要比口号要更进一步啊，这叫什么呢？使大家了解的更清楚什么叫真正的预防啊。就我们每一个人啊，人免不了得病，那怎么办呢？那这个问题你认识不清楚，永远你得不到根本的解决。 好，上半时段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华健微生态口服液是以微生态学为理论指导，采用现代生物工程发酵技术而开发的一类微生态口服液，含有对人体有益的植物乳杆菌，本品精选天然植物蛋白为原料。华健微生态口服液具有抗氧化、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适宜人群中老年人及需要改善便秘者。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下面时间呢，和大家进行电话连线，我们来接近一位朋友的电话啊。喂，你好。 哎， 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是李老师吗？ 啊，是我啊，您好啊。 哎，敬爱的李老师好。 哎，您好您好。 李老师， 哎， 我是一名老朋友了。 哦， 你这嫂子怎么说？2007年我就查了，像枕头啊，还有书啊，我都陆续的都买了。嗯，每天都认真的听您的讲座。 哦， 我也做了不少的笔记。 酷。 每天晚上我坚持泡脚。 嗯。 泡脚，同时我也泡手。 对。 每天早晨啊，我变成推肚子了。为什么早晨推肚子？那样晚上啊，因为晚上我推着推着就睡着了。 睡着了。 说我就变成早晨了。早晨推，我一直推到脚掌啊，都出好多汗珠子。 哎呦，真好。 啊，那些汗珠子，要不推的汗珠子，我坚决我不罢休，都是推的那张。 嗯嗯。哦。 推完肚子完了以后，早晨完了以后，我就是起床以后，我吃完了早点， 嗯， 完了以后我就出去慢跑去。 哦， 慢跑围着我们小区一直跑6里地。 哎呦嚯，多大年纪了，跑6里地？ 啊，这个那不是叫我们要经常的运动吗？ 对呀，没 听奶的话了。 哎， 另外呢，我晚上骑自行车我去跳舞去。 哦， 我一跳就跳2个小时。这2个小时那些给我跳舞的人， 嗯， 他们都坚持不了了哈， 嗯， 换一个的。 哦， 问题他们都问我，他说你老太太你吃什么好吃的了？ 我说我吃的是茶，完了以后呢，另外我也吃是按照我们那个李老师那个说的是要粗细搭配啊，干稀搭配啊，要荤素搭配，以素为主，就一直秉这个原则。 嗯， 完了以后他们说你这样不觉累是怎么回事，到底是我们怎么就累得那么厉害。 嗯， 我说我的心脏啊是38，年龄71岁了。 71。 啊，71了。 嗯， 完了以后呢，我每天呀、啊、就是说是就这样循环的做下去。 嗯，太 另外李老师， 哎， 我的血压不好。 嗯， 我的高压早晨起来啊，就早晨刚起床我就量。 对。 达到194高压。 哎呦呦，太高了。 低压达到85到90多。93。 压差大。 哎，压差大。另外我呀就说是还有多发性的胆囊息肉。 哦。 多发性胆囊息肉最大的是 0.3 0.4，因为我们每年都检查身体嘛。 嗯，对。 另外就是我的关节特别大。 嗯， 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因为我这个人比较勤勤。 嗯， 我就自己洗衣服，不用洗衣机，孩子买洗衣机我就不用，我在那听着广播就用手洗，但是凉水不注意。 嗯， 哎，把手指头弄得变形了，手指关节特别大。 嗯， 经过这几年您遵照您的教导，就是我天天就是泡脚泡手，另外是那个尤其那个手吧，泡完了以后我就做合谷穴刮指根。 对， 完了以后啊手恢复正常了。 嘿哎呀真好。 另外我的胆囊息肉，我们不是每年都检查身体吗？ 嗯， 胆囊息肉加二年， 嗯， 怎么也检查不出来了。我说是我有啊，大夫我说你再给我查一查。 嗯， 查查也没有了。 哦， 已经都干瘪了。 哦， 这就是你的功劳。就是叫我推肚子是不是？ 对， 哎， 您是上了 这个茶抗酒都有关系， 坚持的好。 哎， 是吧？ 我认为都有关系。 节目时间不多了，还有问题问李老师吗？ 那个我主要的是因为我呀， 嗯， 这个问题就是说我的问题不大，主要是压差比较大一些。 对。 另外我觉着我颈椎不好啊，因为李老师说了，我这个压差大是颈椎造成的， 没错， 是业余高血压。 哎， 嗯。所以这样呢，我就是一个是自己做揽功，按李老师说的，另外我去做手法，他们都特别认真的给我做。哟，做完了以后，我这腿回去 啊，我这腿原先还有点蹲不下，你知道？ 哦， 蹲不下。完了以后，做完了以后，我回去，因为我下车以后还要走20分钟才到家呢。 嗯， 因为我就跟我们家先生说，我说是老师手艺怎么这么高啊？因为他做完了以后回来走路特别特别轻松。 嗯， 哎呀，再没那么舒服的了。 为您服务是应该的。好嘞，好嘞，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了，好了， 时间到了。是啊，看来是说不完了， 真是 是吧？ 嗯， 这个希望大家都去啊，都去，特别是我刚头结合着啊，这个春季养生是吧？胳膊抬不起来了，颈椎病了，膝盖蹲不下去了，是不是？看自己做的正确不正确，是不是？经常去一下。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儿吧。 好的， 好，朋友们再会， 朋友们再会。 好，感谢李老师。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下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电话57155065。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电话87874753。昌平店位于昌平区鼓楼北街北侧100米，电话80115928。廊坊店电话03165269553。以上是广告时间。 好，朋友们，这个时段的养生家常话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